今夕谁一万种风情，曾经多少爱啊思念到如今，海角天涯一颗心，清风明月伴君行，一壶风雅颂，梦里茶飘香，走过天下路，这里最多情。

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怨，像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戚戚春华不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念，至此心一片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那一天相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至此生一变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那一天再相见， 只怪我们爱得那